你生日许个愿望吧。 许什么愿都可以啊。 必须的必啊，你生日你最大。 好，那我希望早点娶到你小舅舅。 皇太，你 怎么了？ 方景行，我拿你当兄弟，可你居然想当我舅妈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单飞了。作者一世华商，离天下之大谱啊，方景行居然想当我舅妈。朋友们，快投月票砸死他，忒不是东西了。 第231集。如意的人很多，还没凑齐五块碎片，今天出来是帮两位大佬找地图的位置，都是在帮会频道里交流的，也就没有刻意组队。现在发现不凑齐也能登岛，他们自然要认真往下打。然而他们就被现实泼了盆冷水。在岛上，环数不同的玩家是不能组队的，两位大佬目前打到了50环，没人能和他们一个队。 等等你们。 不用等我，我最近没空。 他们一直在忙春晚，才打了10环，幸亏开了赏金任务，不然他觉得都没办法登岛。他看向如初。 你去和他们打吧。 我等你。 哎呀，不用，我年前不一定有空玩。 没事。 说话间又是一串系统消息，几大帮会的人也登岛了。如意的人顿时看向两位大佬，示意他们先拿个手刹。江晨和方景行拿过太多手刹，其实无所谓，但游戏玩的就是这个。他们见如意的人回去打赏金，便转身继续往前走，很快遇见一个 NPC。 NPC 衣着破烂，身上带伤，看着十分憔悴。见到江晨和方景行的这身衣服，他立刻冲了过来。 你们是游梦大陆的吗？ 我们是。 船呢？ 已经走了。 什么？有没有办法叫回来？ 他的情绪太激动，半天才冷静，说起了岛上的事儿。龙吟岛上有一个部落，里面的人个个骁勇善战，族长更是厉害的不行，但凡侥幸来岛上的人全被他们抓了，要么被杀死，要么就成为他们的奴隶，给他们干活。 我昨天才找机会逃出来，他们肯定都在找我。我死了不要紧，求你们救救我弟弟，他生了病，再不治就不行了。 江城和他对了几次话，接到了第一个任务，给他弟弟找草药，便示意他躲好，和方景行走了。岛上的任务同样有环数，只是比较少，只有10环。他们轻轻松松推过去，结果卡在了第10环上。最后一环是要和族长打。游梦在这一点上考虑得很全面，像赏金墙分单人、双人和多人一样，这次的赏金活动也是如此。他最多5人组队，小怪和 BOSS 会根据队伍的人数调整难易，因此一些独狼赏金猎人也能打。按他这个说明，江晨和方景行组在一起， BOSS 应该是双人赏金的难度，但他们打了3次，每次没坚持多久就扑街了。方景行把已知的线索过了一遍，推测道， 可能和环数有关。 江晨点点头，和他们一起往回折。中途偶遇几大帮派的人，便告诉他们还得回去打。几位帮主自然信他们，把岛上的任务条清掉，走到最后一步也折了回去。 这个时候两位大佬已经试出来了， 这环打完会给个小胡的提示，还会获得一个道具，能削弱 BOSS 的攻击。 几位帮主了然，如果不是两位大佬，他们怕是要打到60环才会去小胡找线索。几位见他们要回小岛，觉得手刹没跑了。事实如他们所想，不出半小时，族长被击杀的消息就刷了上来，全服撒花。 哦，这熟悉的推土机啊。 嗯，是大佬。 普通玩家这次是运气好， 这次估计要说本来就是高玩，不然怎么能打动如初加入如意呢？ 有道理。 消息同步到论坛，其他服的玩家都木了，果然是推土机，当天登岛，当天首杀，策划的速效救星丸又能吃起来了。推土机摸了尸，拿完奖励，了解了一下部落的历史，发现以前确实有个部落，但之后来了一群海盗，把部落的人全杀了，然后便鸠占鹊巢了。换言之，这些人其实是海盗后人。 余的事没说， 明天把那个环数全打完试试，是吧？ 江晨早已困了，道声晚安，下了线。转天上午，二人离开龙吟岛，回到游梦大陆，开始打后面的环数。后面的一环比一环难，他们用了两天的时间才打完。等到最后一环，只见 NPC 定定地看他们一眼。 龙吟岛啊，千万不能去，据说百年前曾经肆虐过大陆的恶龙就被封印在那里。 NPC 上了年纪，喃喃念叨着， 这世界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咯。 说完转身走了，剩下的二人对视一秒，再次去了龙吟岛。手刹拿完，攻略便发了出来。如今很多玩家都在岛上做任务，有大帮派的骨干看见他们，笑着打招呼。 哎呦，普通玩家来岛上度蜜月啊。 普通玩家默默瞅一眼他们，没有说某件大事儿。他们走到部落查看一圈，果然发现不少关于龙的图腾。 如果传说是真的，那原先的部落或许是为了看守这条龙才住在岛上的。 江晨嗯了声，依然没有找到鱼的资料，只能往另一个方向上想。 鱼和龙有关， 去找找就知道有没有关了。 能让鱼游出去必须得有水。二人顺着岛上的小溪进了山，在山里走了大半天，终于发现了一个山洞。他们谨慎地迈进去，曲曲折折走了200多米，看见了一只被封印起来的龙。恶龙通体血红，身前有个水池，里面是和它的颜色一般无二的鱼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